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如果你来自新疆的克拉玛依，那么你一定会对吕远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了。50多年前，因为他的一首克拉玛依之歌，让地球上1/4的人都知道祖国西部有座游城叫克拉玛依。今天我们就一同欣赏吕远创作的歌曲。 阿克拉玛依，我不愿意走进你，你没有歌声，没有鲜花，没有人迹。阿克拉玛依，你这荒凉的土地，我转过脸向别处去。阿克拉玛依，我离开了。 克拉玛依之歌的创作就来自于吕远的工作经历。1959年，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放后，这首脍炙人口的歌迅速红遍了祖国的大地。人们第一次认识了吕远，也因为这首歌的无穷魅力 吸引了许多开拓者来到新疆。 你像克拉玛依是歌，当时领导没有给我这个题材，我当时看的呀，石油，因为越来说当国家没石油啊，哎，就在新疆一下发现一个大油田，克拉玛依，哎呦，谁应该唱？克拉玛依之歌，这东西就写，就是这样，有一些是属于自己觉得需要写就写，好多这种题材。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，吕远深入到工厂、农村、军营、学校，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了1000多首歌曲，约100部歌剧、舞剧和影视片音乐。他的作品音乐语言生动活泼，声调清新明快，优美动人，感情朴素健康，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风格，深受群众喜爱。来听《泉水叮咚响》。 泉水叮咚， 是一位著名的歌曲家兼词人，同时他对民间比较熟悉，从东北到西北，从民歌到曲艺，广泛的吸取和融汇，使之成为他的歌曲创作的源泉。来听这首具有民歌风范的歌曲《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》。 毛驴儿连 和歌唱家吕文科亲密合作了43年，创作演唱了100多首歌曲，人称二吕现象。接下来就来欣赏两个人的代表作《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》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乐坛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，泉水响叮咚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牡丹之歌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，愿做蝴蝶比翼飞。 在那个卡带流行的年代，吕远的作品几乎唱彻大街小巷。 跟我合作的这些同志了啊，刘永科同志，这是合作了43年，他先我而去，是吧？如果他不去的话，我想还在写，还在，我还在写，他还在唱。啊，于是同志唱《我们生活充满阳光》唱了20多年，他现在到处还在唱。他每次唱的时候，我都非常高兴，我非常感谢他。关牧村唱我们远祖蝴蝶比翼飞，也唱了几十年，好多好多歌。现在我想说，我说不全，如果能说全的话，请歌唱家们要谅解啊。 50多年来如一日勤奋认真不休不止地为人民的文化生活而奔波，在山野、厂矿、军营、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。

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《京西风云录》在城市广播《城市文化范儿》当中播出，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.3 AM 1026，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 2017年，繁星戏剧村与百花文艺出版社共同推出《如果没有明天》小说改编话剧《我是余欢水》。1月10号起到2月11号，全新的演员阵容，升级的舞美与故事，《我是余欢水》感动回归。该部话剧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，在万念俱灰之际，生活忽然发生转变，迎来了人生巅峰的故事。这部用荒诞喜剧外壳包裹的现实主义悲剧故事，让观众在笑声中流泪，在泪水当中窥见自己的人生。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，继而蒸发成水汽，回入云端。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，滋养土壤，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。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自然万物